真的只能够靠残酷吗？有时候你不得不去接受眼前的一切，那些所谓的痛，所谓的苦，所谓的承诺，所谓的永不分离，所谓的情情爱爱，总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，竟然觉得会是那么的可笑。人呐，总是这样，满是伤痕时呢，总舍不得放手，非得要等到麻木了，才懂得再也不敢去爱，也再不敢被爱了。你说呢？ 时间仁慈的倾诉，那些孤独，像那轻盈的脚步，不会起伏。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。 Thank you.

盼头， 软弱的时候我不会低头，多么幸运和你一起走，有梦有朋友，有汗有笑有泪滴，有泪滴都会是一生温暖的回忆。 有笑有泪滴， 将是我们温暖的回忆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最感谢的一位老师是谁，他是如何让你感动的。这时候看到可可说，我要感谢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，我记得那时候的我呢很胆小，下着大雨不敢一个人回家，老师就送我回家还帮我打伞，真好，幸亏他送我回去我才没有丢。好吧，上了一年级之后应该很少会弄丢吧，除非遇到坑蒙拐骗的那些坏人哈。当然松磊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广前的一些家长朋友哈，现在这世道呢虽然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，但是对于孩子问题呢还是得要极大的关注，所以呢平时一定要尽量接送孩子。 是不见，你不是不讲言，也许心情已改变，对你拥抱的感觉，爱是像个冬天，是像个冬天，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。忘了我的一切，忘了我的